反复环绕的一首歌曲，是不是很值得收藏的一首歌？好好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伴你在出行的路上，特别是一边开车一边听，感觉哇，周遭的风景都变得如此的灵动，生活变得如此美好，景象变得如此的美丽，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来自澳大利亚的美丽少年，美丽少年 ，Toy， 他怎么说？特洛伊，翻过来是特洛伊，Toy 带来的这一首 Bloom。哎，感觉他的歌声呢，也是让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还有 Adele 都是异口同声称赞。哦，前辈哈，都是说，哎呀，真不错，这个少年 Toy 声音真的好听啊！不到20岁就获得了《时代》杂志25大具有影响力青少年的大奖，同时赢得了 MTV 大奖、青少年票选奖、迪士尼音乐奖、澳大利亚音乐大奖等等等等，哇，一路的认可啊！他的每一步呢，都是在累积能量，朝向全球乐团的顶端去迈进。哎呀，这是在他蛰伏3年之后，2018年全新力作《Bloom》，也是在乐坛美丽绽放的一首作品吗？美丽绽放。啊，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掌声在哪里？掌声，掌声，掌声！好啦，小捧一杯咖啡。喝完之后感觉精气神十足啊，来做直播，你想喝咖啡吗？来来来，我请客。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继续来我们的特别企划啊！你看，马上都要年底了，还有哪些地方没去呢？咱们抓紧时间赶快去看一下哈！还有哪些美景没有赏过呢？抓紧时间，咱们赶快去赏一赏啊！好了，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年末特别企划，2021打卡心愿清单正式上线。第6站，老北京冬季必去的地方之一，哪儿啊？老北京冬天，要说老北京冬天必须要去的地方有很多呀，那肯定得有冰啊，有冰啊就得有湖。这个地方很特别哈，其实它就是一个湖，但是却叫海。哎，我这么一说，你恐怕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吧？对了，这就是什刹海。北京冬天的魅力不在眼前的风景，而在街角的故事。和夏天当中的热闹不同，冬天的胡同给人的感觉是更多的古朴和宁静。体验北京的冬天，一定少不了要去什刹海感受一下滑冰的快乐，是不是？完事儿了，再沿着河边溜溜什刹海后海，买根冰糖葫芦，饿了旁边鼓楼有的是餐厅，轻轻松松的京味儿一日游，真的不错啊。说到什刹海冰场，8号线什刹海站 A 出口，除了地铁呢，就可以看到什刹海冰场呢，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90天的冰期发展到今天只有40天了。这里也是北京城里面的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也是北京唯一一处自然风光啊、人文历史啊、市井文化、传统民俗集于一身的旅游胜地，有很多的名人故居，还有王府等等古迹都在其中，就靠你慢慢去发现了。好了，心动不如行动，就在不远处，走起吧。 在那边是梦寐脸上化妆的仙女，那像是力量为爱潇湘陨碎，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但穿过千年那些不再流行生死相恋，那是什么？什么是爱？接近你后就点，喜欢你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但情难我为你狂，我为你变，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嘿不点扎春水望断，夏花酥壮惨，谁闻秋蝉谁知冬来，能秋千小生死又在，剪不断思念与你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 美丽娘缓缓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 红毯那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红毯六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谁人怜？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怨。忽然听上我眷恋，日日年年未停歇。 不停歇，不恨不怪，不怨有谁，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能够深深了解爱是什么，爱并不是接近以后就变，喜欢以后就对，腻了以后就飞，就让这君有传说为你重演，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扎浑水网短，小花酥壮惨，谁闻酒馋，谁知冬来冷酒浅，小生死犹在，剪不断思念，雨里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缓缓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 红毯那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红毯六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谁人怨？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怨。忽然听上我眷恋，日日年年未停歇。 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哇，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太赞了，特别是最后结尾处这个说唱哈，这一段说唱真的是人家这个口齿那么伶俐哈，我觉得这个普通话讲的比唱的可以，唱的普通话啊应该比平时讲普通话比更好和更标准的，而且速度这样快，语速之快，你还能听得清楚，来让人家多学一学啊，来来来，过来过来，坐一下，丽红，来来来，接一下我的班，做一下主持人，做一下 DJ 好了，真的吗？我记得以前啊，在北京音乐广播，我的语速应该算是最快的，经常听众说你语速怎么那么快呀、啊？哎，你有没有听过王力宏在没边儿啊？这首歌曲最后结尾的时候，听过之后你就会觉得我说话一点都不快哈。台长也说，来，这个腾斌说话很快啊，来，你们以他为标准，看看他这个一分钟说多少字，你们不能再超过这个，这是极限哈，我就被列为极限。但是听了王力宏呢，刚刚最后这段说唱之后，我觉得我还是差很远的，我突然汗。乐坛的盖世英雄，2005年非王力宏莫属，他的这首《再没边儿》再次挑战自己，竟然每秒唱出12个字，你想啊，人家每秒就12个字，你来试试，字里行间透露着这种珍惜合璧的音乐的融会贯通，由说唱开始，加入规整的旋律，再到副歌，还有戏曲，最后呢以这个 freestyle 来收尾，整首作品呢就是一个字停，也是谐音停止的意思啊，干净利落的打道回府，而且第二年呢如法炮制推出一首戏出东方，前后呼应啊。 其实前后呼应的不光是王力宏的两首歌曲，还有和王力宏呼应的就是许嵩啦。你在2005年推出这首中国风的作品，我在2016年向你看齐。2016年许嵩推出第六张专辑《青年晚报》和单曲《江湖》之后，紧接着又推出《今年有》这首单曲，前奏一响起呢，就显露出全新的气象哈。这种特别大气的配器风格和这个中国的大鼓齐头并进哈，应该是西洋的弦乐和中国大鼓、中国传统乐器齐头并进，真的又是一首中西合璧的佳品哈。特别富有这个故事性哈。许嵩随着演唱，也契合了歌词当中所表达的那份洒脱。面对如今流行乐坛新人辈出的现象，面对新的挑战，对于他而言，必须要拿出勇气，拿出冲动，不能吃老本啊、哦！你还吃老本？王力宏还没说吃老本。哎，这时候呢，带出了这一首不忘初心的作品，《努力打拼的你》，一起来听。 少难免走一遭，有人哭有人笑，笑的也不见得逍遥，机会光头不代表好情你这好，拿得起当年勇，傲视群雄不足道，今朝有酒醉，醉尽同袍沙场归，空外作美，清风皓月任我飞，生命与临危，自与共身身不退，身无走一回。 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好了，看看听听聊天室当中各位好朋友都已经到齐了哈，招呼大家，负责招呼大家的花姐来了。 还有来负责点赞，点赞这事交给他就行了哈，咱们别人都不行。来，腹肌大神也来了，来帮我们点赞了哈。还有今天抢到沙发的居然是面朝大海哈，欢迎欢迎，今天抢到沙发稳稳的坐着啊。还有啦，阿姐来帮这招呼一下大家哈，还有没有新朋友来看一下哈。1368昨天失眠了，需要冰姐的咖啡。好啊，收到。莎莎是吗？咖啡一会儿就送到了。还有想喝咖啡的吗？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来把你的地址和电话悄悄话的方式告诉我哈。好了，还有没有新朋友？只好空白奋斗者妞米欢乐咖啡时光，老朋友老朋友，雪孩子你是老朋友了哈。笑笑爱天天，老朋友老朋友。还有这是月之听是吗？他说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第一集开始就是什刹海冰场去滑冰，哎，好多电视剧都是这样的哈。如果你要想反映这个北京，在北京发生的故事，他们都会选择北京一些地标的建筑啊，或者是北京的很有代表性的一些地方。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不知道你们有去过，就是白塔寺。我说的这个白塔不是北海公园那个白塔哈，除了北海公园的白塔，然后呢，应该是再往西走，再往西走，赵登禹路那边有一个白塔寺，那还有一个大白塔，是最早是尼泊尔人建造的，是在元朝的时候，始于元朝哈。那个大白塔远远就能看到哈，很棒。那个应该是比北海公园的那个塔还要更大一些，里面的这个藏宝还要更多一些。现在盖了一个白塔寺的一个像是展览馆，应该是收门票的，可以进去参观里面的一些藏品什么的，建议大家去一下。为什么推荐这个大白塔呢？因为很多电视你会发现他拍这个老北京的胡同啊，就会取景在这儿，后面那个大白塔，然后红墙，北京最典型的这个胡同啊就在那儿，那个好像叫是东夹道西夹道，哎，对，应该是叫那个胡同，然后一个特别特别细长那胡同叫什么来着，曾经怎么这么了解，哎，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呀。 爱情绪只是瞬间的存在，内心的翻白现在要崩坏，希望今天世界能多些感慨，不用迎合所有期待，情怀变成尴尬的存在，催眠自己不该太懈怠，天色还早，灯光别全开，这些都不意外。安静的空气太敏感，空气太敏感，这焦虑就像会传染，就像会传染，明明都美好的一天，美得太骨感，让我如此灵魂在摩天大楼里孤单的穿行，现在遇见消失在沿途的曾经，敏感的人都不轻松，直到被他压垮了以后才心痛。我相信世界不会是黑暗森林，我相信未来依然会如期降临，如果你安静的用心去听，幸运都在慢慢靠近。越想要表现得很从容，这些怪力掏空，当盆栽开始光合作用，心扉才能填充。安静的空气太敏感，空气太敏感，这焦虑就像会传染，就像会传染，明明都没好的一天，美的让我如此不安。 Can you help me? 什么问题？ Can you help me? 该往哪里？ Yeah, Can you help me? 怎么选择这个问题？想逃离，开心太敏感，悲伤太敏感，这焦虑就像会传染，对它会传染，光速奔跑的年 鹿晗、黄子韬合作的这首《敏感》，在这个光速奔跑的年代，难免呢偶然飘过来的焦虑和敏感打败都市人群。这样的音乐呢，就把视角聚焦在当下人们常常会遇到的这种焦虑的情感。哎，我会发现最近呢，自己总是很焦虑。哎呀，这件事情怎么办呢？哎呀，必须马上办好。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顺其自然就好。可是能做到顺其自然真的很难，因为经常会给自己定目标，又严给自己各种压力，然后自己有速度，还得有质量，要完成某某目标，老是给自己不断的这个加压，然后就会慢慢的产生这种焦虑啊、压迫呀，还有就是这种强迫症啊等等。哎，这首歌曲呢，其实体验的就是这样的情绪哈。哎，两个人呢用独特的声线诠释那种细腻脆弱的想要逃离的瞬间。鹿晗和黄子韬默契的诠释当中，不知不觉也给这一首歌曲增添了一种随性和自在。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可以看淡一些哈，不用那么着急给自己定各种目标，然后去逼迫自己哈，适当对自己好一点哦。 Take it easy， 或者来选择汽车音乐会，听听音乐，喝杯咖啡，也是不错的选择。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 ACG 的这首 Superstar， 不用过多介绍了，你一定很熟悉。 上就个风，一皱眉头就心痛，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 这首歌曲吗？前奏一响起，巴拉巴拉。好了，稍作休息，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怎么能少了你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 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五位，刘瑞琦，普通一下。 没想法就普通一下，没道理也普通一下。 第十四位，孙燕姿，彩虹金刚。 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扬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 第十三位，李宇春，漂洋过海来看你。 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第十二位，汪苏泷，生来第一。 加速度飞驰行星不奔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 第十一位，张艺兴，空腹碰香香水。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快要 跳起舞、yeah, yeah. 没有孤独在不在乎快乐的最清楚 baby 没想法就扑通一下 没想法就扑通一下 没道理也扑通一下 没道理也扑通一下 在热浪里扑通一下 在热浪里扑通一下 捡起全世界的水花 即使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也比不过有你的扑通一下刘瑞琦的这首作品依旧高保真的延续本真的唱法也是选秀出身哈成名于这个才华是因为才华而成名90后的创作才女凭借着她特别的声线高挑的身材还有靓丽的容貌还有绝对在线的音乐实力独具个性的音乐才华也是在流行音乐坛逐渐的脱颖而出让自己不追光成为光哎，我记得以前曾经谁说过一句话啊、哦，好像是阿朵，就是他生病那段时间，反正就说，怎么样，怎么想的？然后他有一句话鼓励自己，其实也鼓励所有人的，就是以前老是想争第一哈，想争第一，然后就感觉自己很累，因为总觉得只要超越别人，要超越自己才能争第一哈。后来他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慢慢慢慢生了一场重病，才明白哈。不做第一而要做唯一明白了吧哎呦好励志啊不做第一而要做唯一你看刘瑞琦也说普通一下自己不追光要成为光看都是很霸气的言语啊我觉得这样挺好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挺好的上个第18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15位刚才我说那些这里面拿笔赶紧把它记下来啊都记下来鼓励一下自己该起床啦为什么这次你考试成绩又不好怎么回事你看你们班那谁谁谁你看咱隔壁那谁谁妈妈我不做第一我要做唯一哎经常这样鼓励自己啊鼓励一下家长啊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来继续攀升了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运动像不像冰淇淋加几年手指就是加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声音，吹起贝壳崩溃炸的情景。浪花是彩虹星星 ，A B A B， 未必游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唱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太阳早上聊好玩的事情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顺下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吹吹真心话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找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 醉向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扫阳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悠悠，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悠悠，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每天都为蛇盖被子，但地球视角也依然准时，繁星是千万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故事就一样美丽，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拦着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扫阳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悠悠，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悠悠，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彩虹金刚。 彩虹金刚的音乐风格是孙燕姿以前没有尝试过的，你可以把她以前的作品拿出来翻翻看，对比一下，听听看她。也是她2016年回归童真的音乐冒险之旅的开始，那种万物共生的音乐魅力，让这首作品呢也是充满无限的生机，也标记了她自己音乐蜕变的勇气哈。魔幻世界当中这份童真，还有具有超高灵气的实验性的音乐创作，让大家看到勇于尝试改变、努力突破自己舒适圈的小孙燕姿，在流行乐坛依旧是风光无限。哎，这个说得好哈，努力突破自己的舒适圈，人容易有的时候犯懒哈，就这样不挺好吗？改变一下不好吗？改变一下更好啊。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4位孙燕姿，彩虹金刚继续攀升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 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几乎零差评的流行乐坛的五首作品之一，李宇春重新翻唱的这版《漂洋过海来看你》，所有关于爱的情谊都在这首作品当中的歌词里面被展示的一览无余，也在毫不需要技巧的演唱当中听到了春春干净朴实的嗓音，真挚的情感跃然耳边，却打动了你内心最为深刻的共鸣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13位，李宇春《漂洋过海来看你》。好了，继续攀升，要转换一种情绪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哇，马达声，把电子音乐赛车元素都融入过来，一起适当调大音量，感受速度和激情吧。汪苏泷，生来第一。 超速度向前，向前，追逐的幻觉，幻觉，无止境超越，超越，忘却一切自在感觉。飞车，喷射，变换着角度飞车，飞驰着年轻的规则，规则，这是调整一切的规则，开动。起跑线，爱遥远的终点，能不能够遇见？任性昼夜抵达最后一圈，千万不要闭眼，对手只剩时间。加速度飞驰，星星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命传奇，加一咆哮的座机旋转燃头漂移，目的地早已经靠近。加速度向前，向前。生命传奇。 看到你的另一半，我喜欢不断超越的自己，我喜欢挑战极限的自己，生来就为第一，生来就是第一， 为之前行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命传奇，驾驭咆哮的坐骑旋转能够漂移，目的地早已经靠近，超速度向前向前， 生来第一，哎，你会听到对于梦想和胜利不断的坚持，来自汪苏泷的这首歌曲，啊，赛车的元素也融入在其中了，感受到这份速度与激情了吧？下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二位，汪苏泷《生来第一》。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一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021年对于张艺兴来说是解锁他唱作人身份的重要一年。参加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同时发布了八首单曲，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做音乐主导哈。这次联合了功夫胖推出这一首辣度拉满的香江水，第十一位。 看到他们拿到一朵三颗不下的饭，看到那些老弟咋说佛都不下的干，看到他们爱在外婆都不下的哈，我的下巴玩的是我玩的游戏三把，自个的路不叫人，自个的命不叫神，真不为到求稳，就可把到手稳，为到改变你的看法，把到蛮也发得很，为到改变国家世界音乐留下的火种，咱说人咱说分，破天大道上三分，历史革命有一人，全边听清明爱人，时间过得飞快，跟过去谁败，咱说我是本城的，不计费费就背带，我是新的，咱说 city 以后飞学不得的，我随便飞到哪里，我的屋头还在锅里，还马云大为我看你的脑壳还是我的，哎，记住我的真实，记住我是咱说 city。 我是咱说的人，咱说的粉，咱说的故事活在咱说的真，咱说的人，咱说的粉。I be right for my city, I be die for my city, yeah。咱说的人，咱说的粉，咱说的故事活在咱说的真，咱说的人，咱说的粉。I be right for my city, I be die for my city。想要吃个饭，那真的又不是说分。想要走掉阿天明和李丽，还要懂得问。你要先收费，先学费，你把头里滚。欺负等又挖不等，原谅你不等我的等。可以让我发誓，可凭都不喊点写下作。默默耕耘的大学校，准备开发结合果。可以挑选人海，反正肯定有人接到我。当时喜欢的妹子门口真的熏干切大火，抛开掌声尖叫，么子是我想要？可给到世界拥抱，痛苦的人微笑。不管是走一脚还是走过建设道，不管好远都在想飞屋里睡觉，还是过里因为三月月老山头真不高，还是多了。家崩地方就是什么子不挑，还是记得那年胖胖上面你往往不敢交，为到地球转一圈我还在零七三幺。我是咱说 city 咱说的人，咱说 city 咱说的粉，咱说的故事活在咱说的真。 I be right for my city, I be die for my city。 我是咱说的人，咱说的粉，咱说的故事活在咱说的真，咱说的人，咱说的粉。 I be right for my city, I be die for my city。 我不好意思也没法保气质，锅里再大的白一斤还是小粒子，不想做一次要做就做一次，老人学喷老人学剪做饼喷几次，我看过么子都不过，没问么子是好货，不得起火就送过掉火，我没得事的过，看不起零人去到底芒果和我的爷，上火一点飘的老哥上火把你放点爷，起火起的把你嘎的是哪妹子哪，他没洗没洗吃的你的毛病办法，比马欧米更好的是大手的 block，要不问我去唱着他们说废子做，或跟店里面去摆浮现的生活，可更多福多能多学浮现文化，听好浮现 hiphop 约在与你的位，让我举起先见的水可敬你一杯。 我是咱说 city 咱说的人，咱说 city 咱说的粉，咱说的故事活在咱说的真。 I be right for my city, I be die for my city。

被收录在他的 AMPM 专辑当中，是一张集合了轻快的白日梦、黄昏的还有午夜的各种不同情调的唱片，还充满活力，而且创作才能也是源源不断，一切都在这首作品当中也被最大化的呈现了。而你会在他的创作里面看到非常包容的很年轻的音乐人应当有的模样，去敞开怀抱，拥抱世界，发出邀请，开放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音乐理念，同时和这个世界相融合，同时也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加新鲜的感受。很好听的歌 Stephanie， 一首还算是冒着热气的歌吧， 3PM。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汽车红色的轮毂，有时候你会在车上在路上看到有这样的车啊，红色轮毂什么意思啊？老司机会说这种车很危险哦，遇见你就躲远点，怎么回事？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汽车轮毂普遍都是黑色或者银色那种哈，就算是玩改装的人也很少会把轮毂变成红色。一来说这颜色有点太扎眼了，二来说呢是红色一般都是警示作用的哈，谁也不会说给自己的车安上这样一个轮毂，然后呢让别人一看到都会有一点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其实红色轮毂全称是非全尺寸备胎，是汽车备胎的一种，一般在汽车上呢都是单只使用的。这种轮胎的尺寸呢小于全尺寸的备胎，而且它有很大的使用的限制。那这种轮胎上呢会有80和50这两个数字，80代表呢这辆汽车的最快行驶速度。一般来说呢备用胎并不是什么高质量的轮胎，抗压性也不高，同时车企呢为了能够减小成本还有减轻车子的重量，通常会把备胎的尺寸做得再小一点再轻一点哈。所以刚爆胎的车辆即使换上这个新的备胎一样存在着很不稳定的状态，速度太高就非常容易再次发生爆胎导致交通事故。为了避免殃及池鱼，一般老司机看到安装了红色轮毂的汽车都会绕着它走哈。这是临时换的一个更临时的这个备胎哈，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所以赶快绕远一点。虽然说非全尺寸备胎的危险性很大，但是当汽车轮胎爆胎的时候呢，老司机还是会选择更换这样的轮胎，没办法急用一下吧。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呢驾车起来会更轻松，也可以节省一些时间，至少可以开到这个修理厂去换正规的轮胎哈。但是要提醒各位司机，这种红色的这种很轻巧的备胎不要长时间行驶，不要超速行驶，它的数字代表80就是不能超过80迈，如果是50就是不能超过50迈。尽快的小心翼翼的开着这样的红色的轮毂备胎呢去修理厂，尽快的去更换就好了。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特别温馨提示，接下来压压惊哦，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梁静茹，崇拜。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悲哀，你挥霍了我的崇拜，我活了，我爱了，我都不管了，心爱到疯了，恨到散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你的姿态，你的 爱到疯了，恨到算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看了呢？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来来，北京时间10:58，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周三，来关注房车，来看一个很好的消息哈，在旅游当中被低估的方向，哎，房车是个大方向啊。你看，但现在呢，受疫情的影响哈，很多旅游业呢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房车自驾这种新的方式反而迎来了逆增长。据统计，2020年国内房车的产业迎来了一波小热潮。同年12月，国内自行式的房车销量环比增长32.2%，同比增长25.7%。无独有偶的是，每逢节假日一车难求，这成为一种现象。作为一个复杂的全产业链，它横跨了汽车的制造啊、文旅啊、景区资源啊、基础硬件，还有消费文化等等诸多的领域。我觉得这诸多领域慢慢解决不是问题啊。那么房车呢，在中国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从2014年起，其实我国已经开始加快推进房车产业和露营地的发展了。国家的露营地标准正在制定当中，而各地已经纷纷开始推动露营地的建设。2020年，国内露营地要达到2000家，赞赞赞！好，既然已经在发展了，我们就来观望一下哈，看看哪些地方适合房车自驾游。国内有这么几条线路可以推荐哈，一个是大西北的环线，本来就是著名的自驾游旅游线路啦。第二呢，就是内蒙古的草原，他们有一些共性，就是一路皆风景，很适合自驾。而哪些地方呢？住宿条件很一般，与其住在旅馆，倒不如直接把咱们自己的豪华房车开上山坡、沙漠、草原、湖边，就住在房车里，随时支个帐篷，摆上桌椅，打麻将，呵呵，对，烧烤。房车自驾呢，美景和露营相结合，更契合现在年轻人对于旅游的想象。哎，把家就搬到路上嘛，在旅行当中生活，多好！这不是我们的口号吗？来，我们的口号，在旅行当中生活。好了，为房车量身定做一首歌吧，《Frank 会长大的幸福》。别忘了自驾房车的时候，带上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好音乐。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现实会害人离散，你说浪漫和贫富无关，是夕阳爱灿烂。哦，在捷运车站，不在乎围观，感动亲吻起 畅销新人王的姿态问鼎了第十九届华语金曲的最佳男歌手还有最佳制作两项提名。两年之后呢，充电再归来，你看人家知道适时的赶快激流勇退哈，然后给自己再充电，然后这样又可以做到厚积而勃发，不知道是不是勃发啊，但是总之是厚积而来。看看带来这次全新创作概念大碟第三回合，其中抒情主打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如果会长大的幸福。 依旧延续了之前那种高水准。还有三标啊，就是什么呢？好听、好唱、感人，三个标准，三个要诀。在流媒体平台推出三天，就迅速摘下了人气排行榜冠军的头衔。歌词很感人，而且旋律很优美，这首作品也瞬间成为他关注度很高的一首抒情作品之一。会长大的幸福 ，Thank。好了，接下来带出这首歌，来自音阙诗听。还记得我们以前听过音阙诗听，算是那天叫什么来了？忘记他们了。一起合作的一首作品叫做有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是原创乐队音阙诗听和易硕成在2021年，也是今年带来一首新鲜的作品《有趣》，中国特色的这种音乐实验性的作品，又是一首中国风吧，但是有很多的实验精神在其中哈、啊。你会在他们的创作当中听到中国特色文化和流行音乐相结合，融合了古代诗词的文字精华，打造出了富有现代气息又不失古韵的一首作品。音乐诗听，有趣。 踏过烟波，跨过江左，失去新鲜的不知脉搏，还有被燥热腐蚀的透露。他在河的对岸搜一艘船舶， 水面披了蒹葭一篝火，一时平静夜色。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Auto Music，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The Vibes 带来一首流行摇滚作品 Would You， 保留着英式摇滚的硬核还有独立乐队的浪漫。他们2013年成立，2014年就凭借这首歌曲登陆英国 UK 单曲榜亚军的位置，并且好成绩一路飘红，持续长达5周的时间。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花姐还在吗？国际知识还在吗？还有咖啡欢乐咖啡时光你们都还在吗？好了，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听听黎明的《全日爱》。90年代风光无限的，那会儿叫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之一黎明在2000年推出一张叫做《北京站》的大碟，其实收录了这一首《全日爱》，还有普通话版本同曲哈，只不过呢词不一样，一个是粤语广东话版本的，还有呢就是普通话版本的《爱天爱地》，林夕作词，雷颂卓作曲。哇、哦，这两个名字可是，哎，这个。用如雷贯耳是不是有点过，但是大名鼎鼎绝对不为过。也是作为黎明在2000年第一张专辑的第一波主打，电子舞曲风格刷新了大家对于他的认知，觉得他的音乐之路又拓宽了。黎明全日爱，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怎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真的要走，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过一阵子你就会回来，印象中的爱情好像 这是乐器，还有人声吉他，还有说唱混之混之交杂在一起的歌曲，歌词也是半说半唱的啊。周董、周杰伦《半岛铁盒》，其实《半岛铁盒》呢是装满爱人回忆的盒子，同时也是书名哈、啊。周杰伦、周董很有创意的一首作品《半岛铁盒》。好了，今天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最后的收工歌交给袁成杰和戚薇带来这首《外滩十八号》，对他们那会儿还叫男才女貌组合哈、啊。好了，听歌之前。同病和你相约，明天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你一定要来哦，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说好了，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再见喽。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哦，那条街。